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一個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啲高飲咧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攞個 hold 掂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攞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嗱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The way we play the game is such a pretty sight. Oh, what fun it is to play. 大家好，我是蓝天雪地的 Wilson。祝大家圣诞快乐，同埋各位波友，就算在天寒地冻的时候，都 keep 住手感一样咁 hot。 都系嚟歌噶嘛？ 系， 唉，头先咧即系录咗好多噶啦，其实，跟住阿迪又话原来录唔到，咁啊唯有再嚟歌啦。嗱，今日就系呢个十二月嘅 30号，星期一， 星期一嘅七点钟， 尾二一日嘅最后 trading days 都完咗啦。咁啊，听日 半日， 半日市嘅啫， 半日市 系啦。 咁啊，所以听日我就唔会翻工噶啦。 系啦， 吓咁就即系呢几日都 hea 啦，大家都 系啊， 市闷到呕企咁滞。 但系放咗假翻嚟之后啦，咁其实经过嗰下插。落嚟咁，然之後個市其實彈翻上去少少啦，上翻23,200嗰啲位， 睇個市啫， 位到咁啊，今日就。即係老實講，就悶到爆企嘅。 係啦，我今日仲喺樓下撞到阿沈大師，話：，哎，好悶啊！話係啊，好悶啊！你去邊啊？我入撳錢啊！即係我問下大師啊，我去撳錢啊，跟住又撞到佢啦。跟住你去邊啊？我入翻啲錢啊！ 兩個真係 入翻啲錢咁樣，真係悶到係喺銀行拎啲錢出嚟啦。咁啊，大師又夠啊，多人大啲啦，一拎就拎幾千萬出嚟啦，跟住又存翻入去啊咁樣。 你拎幾廿蚊散緊 嘅，攞笠佢啦，跟住啊，咁啊，今日有我啦，有阿迪啦。同埋有阿 J 喺度嘅 ，OK。嗱，咁今日就讲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啱啱出嘅地方债嘅，吓咁啊，地方债亦都扰攘咗成半年嘅时候啦。啊，咁啊，预计因为之前太多人估啦，你地方债牵涉咗好多啲理财违规理财产品啊，影子银行啊，条数大家唔清楚，俾啲大行系咁估。估到30万亿、40万亿、50万亿、60万亿咁一路估上去，咁啊去到七月嘅时候咧，审计署就话咧：，喂，你唔好估啦，吓、我作为即系国家嘅审计部门咧，就应该我嚟帮你计，吓、你班鬼佬咧就唔好估啦，你班香港炒鸡亦都唔好搞来搞去啦。 因为年头嗰阵时都几闭翳嘅，就系好多嘅外资行啦，即系啲 iBank 啦，走出嚟就话：，喂，内地个地方债好唔掂，而最重要借落去地方债嘅咧系一扎嘅国营银行。特别是四大银行，咁所以见到年头个股价成个老人股唔喐嘅原因，建行、工行某程度上都系被呢件嘢围绕住嘅。 就系啦，咁所以就审计署就七月开始做调查，咁估计两个月九月咧三中全会嘅时候咧就会有报告出啦，咁点知就冇。咁亦都系谂住应该十二月经济会议小组亦都会讲，亦都冇。去到2013年底12月30号咧。晏昼成五点几咧，先至出咗嚟嘅。咁啊，条数可以接受嘅就系20万亿，因为即系之前已经出 公出嚟噶啦，就话十零万亿啊，咁啊大家唔系好信啦，跟住又话30万亿啊，咁啊大家有啲惊啦，咁啊所以攞个中位数啦， 30万亿美金。 系啦，20万亿啦，咁而家咁啊，20万亿啊 ，break 开两部分啦，即系一中央负政府负有嘅负有偿还责任嘅债务咧，就9.8万亿，即系公嘅。六月底咧，即系今年六月底咧，地方政府嘅咧就系10.9万亿，10万亿，其实呢两个数都叫做符合市场预期，有少少细咗少少添嘅。OK， 咁就嗱加埋就20万亿，咁好多人都会惊咗，哇，20万亿系咪好多啊？中国都系。10几亿人，你有20万亿债务嘅话，好似好犀利咁样噃。咁审计署亦都讲啦，就话咧，哎呀，其实唔使惊，债嘅嘢咧就唔系多与少嘅。咁啊，第一就睇你个资产比例， 系个质素。 第二同埋你还唔还你钱嘅啫，呢啲啊 Jay 应该比较熟悉啲啦。因为我信用卡我冇乜嘅，我冇乜卡数。 你通常现金噶嘛？ 唔系，通常我唔使钱嘅，我唔会买嘢，我冇用冇钱使嘅。 你系罗老板几有钱？ 唔系，冇钱，冇乜钱，冇乜大钱使。 咪一行埋去，啲人就自动俾噶啦。 唔系，我找卡数最大嗰只咧就系八达通自动增值嗰份。 嗯， 系啊，嗰个每个月都找唔少，唔知点解，因为都好多。咁啊，即系国家审计署都话啦，唔使惊，咁啊20万亿啫，因为咧。佢就係話嗰個嘅負債率咧，即係一個國家同間公司一樣啦，講嘅負債比率啦，個負債率咧就係40% 嘅啫，咁就如果你計嗰個全中國嗰個嘅淨資產淨值咧，而家佢就話有300万亿，即係全中國啊，咁呢300万亿唔知點計出嚟啦，咁總之佢話 大約6%几咯，如果 全中國嘅資產拎曬出去賣咧，就值300万亿啦，咁樣拎埋啲熊貓啊，拎埋啲唔知咩鬼嘢去賣啊，咁啊300万亿，咁所以你20万亿嘅負債咧，其實係好低嘅啫，咁啊負債率佢話40% 咧係低過曬國際慣用嘅60%，低嘅，你啊唔使驚啦，咁啊至於即係你話。審計署亦都有四個 point 嘅，解釋翻呢次嘅地方債。第一樣嘢就係全國嗰個債務總額符合預期，即係20万亿啦，佢有符合預期嘅。咁其實你信你唔信就冇得講噶啦嚇。地方嘅政府嘅債務風險唔在於規模，而係喺個增長速度。咁呢樣嘢咧，審計署亦都承認咧係有少少隱憂。地方政府嘅債務增長咧，仍然係過快嘅。2013年六月底，地方政府債務咧，比起2012年底咧，就增長咗12.6%。每年咧就增長咗26.8%，係超過 GDP 個增長水平。GDP 而家都係大概7.08%到啫。咁你嗰個地方債咧，咁你增長咗，淨係半年咧增長12.6%啦，全年增長成26.8%咧，就確實係好似個增長速度係比較高。咁第三個 point 就係話咧，銀行貸款喺地方政府性嘅債務嘅比例咧係明顯下降嘅，雖然仍然係佔一個主導。咁即係話。喺地方債裏面咧，銀行嘅貸款咧仍然係相對比較高嘅，咁但係個比例咧係細嘅，咁就地方政府對於銀行嘅貸款嘅依賴度咧，而家係56.5% 嘅，即係地方政府要借錢，以往咧佢差唔多有成80几%咧 係 要 經 銀行嘅，咁而家咧淨係。差唔多56.5% 嘅啫，即係話地方政府亦都唔需要依賴銀行啦。地方政府個債務融資咧，呈現一個多元化嘅趨勢。咁啱講啦，就係因為銀行嗰個貸款咧係個佔比係減少咗。咁乜嘢係上升咗咧？一啲嘅債券嘅發行啦、信託嘅產品啦，或者係其他所謂嘅佢冇講到，我估計會有啦，一啲影子銀行嘅貸款咧。是明顯地上升的。咁好聽嘅就話唔使依賴銀行啦。唔好聽嘅就話佢嗰個嘅。 監管力有40几%監管唔到。 係啦係啦難監管啲。係難監管啲啦。咁跟住就審計署就進一步有個發言人出嚟自問自答啦，你知中國人好威興嘅真係。嗰啲問題真係自己有問嘅。 咦你今日食咗飯未呀食咗啦係呀。 咁即係佢都係講返幾樣嘢啦，咁地方嗰個 債務個增長係比較快少少啦。啊，地方個行業債務咧負擔有個別地方嗰個債務負擔係比較重啲嘅。嚇，咁佢話有，佢又冇講係邊個喎？有三個省級、99個市級、195個縣級嘅債務咧，係高過 100% 嘅。咁佢話呢啲係要值得關注嘅。咁，究竟係邊幾個省、邊幾個縣咧？佢又冇講喎。我哋又唔知喎嚇。咁，就地方政府嗰個債務佢哋償還嘅話咧，最主要係咩咧？就係，是，土地收入。啊，即係都係買土地為主啦。咁，如果即係呢樣嘢係關乎到就係話嗰個稅務改革啦，我哋幾個月前嘅節目講過啦，就係話地方政府如果係太依賴個土地嗰個出讓嗰個收入嘅話咧，你唔俾嗰個稅務個自主度去咧，咁你一下子唔俾佢哋賣地咧，佢哋就收皮㗎啦。係，佢哋就收皮㗎啦，因為只係成即係雖然其實條數唔好多，你講緊10萬億啫。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唔俾佢哋卖地去还债嘅话咧，咁佢哋点样还咧？咁呢样嘢审计署都有同时有个咁嘅疑问喺度嘅。咁啊，所以有好又唔好。好嘅就系话嗰条数唔系好大，还得起钱。唔好嘅咧就系话咧，咁你嗰个增长个速度都仲系好快。咁，你控唔控制到咧？第二样嘢就系话，虽然你话10万亿唔系好多钱啫吓，咁啊，当然我哋三个加埋佢个零头都唔够啦，系咪？咁你话唔俾一个税务一改革嘅话，唔俾佢哋卖地嘅话咧，始终都系一个问题嚟嘅。第三样嘢就系嗰个嘅贷款嗰个 portfolio 啦，那个多元化性啦，正如头先阿的咁讲啦，有成40几%唔知用咩途徑嚟貸翻嚟嘅，咁你監管亦都可能會比較困難少少。咁，但係總括嚟講咧，20万亿，我諗啊，大行又好 ，A 股都好啦，應該係會接受嘅一個數嚟嘅。因為確實真係細嘅。 係，你覺得細啊 ？OK 啦，我覺得我之前我都 計翻 卅幾萬， 唔係我轉翻為美金就大嘅咯。其實你大約30万亿人民幣，即係話大約3万亿美金。你基本上金融海嘯爆煲就亞灣美國就係呢個數啦，即係冚落去3万亿美金就係。 咁而家唔係爆煲嘛，人哋冇煲爆咩煲啫？ 係咁，但係你 揸人錢唔係爆煲， 你條數抌咗喺度嘛？ 唔係你揸人，你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間公司一個個體都會揸人錢㗎。咁你揸人錢好正常嘅啫，爆唔爆煲？你唔可以咁諗㗎喎，你都成日揸人錢㗎啦，係嘛？你都成行卡數㗎啦，你有冇覺得自己爆個煲啊？ 嚇，我冇卡數㗎， 你又冇卡數㗎？ 我找得曬㗎， 咁有錢嘅你， 我找得曬。 咁所以即係唔關乎於爆唔爆煲，因為而家你唔可以用金融海嘯嗰個數3万亿美金去比嘅。咁人哋爆咗之後冇錢還，咁而家中國話俾你聽，佢佔嗰個嘅總資產好細嘅比例啫嘛，我求其賣啲嘢出去都玩到啦，咁樣佢又話唔驚，咁啊當然呢條數你信就信，唔信就白走啦，咁啊冇得講嘅呢樣嘢，就有啲人就話哇20万亿咁少係咪堅㗎咁樣，咁啊唔知啦，因為即係話好多人都舉一個例子就係湖南啊要發展自己經濟係咁已開張單都10万亿嘅，咁一個湖南都10万亿，咁過佢嗰幾年夾夾埋埋點會得一個湖南嘅10万亿呢？咁可能有幾廿萬億、幾百萬億，你條數唔知點計㗎喎。 你做四川呢，我哋都知道買呢四年單唔止咁嘅數啦，成個四川震完之後。 有香港人有去找嘅。 我知道。 香港人有俾少少嘅。 真係零頭囉。 嗱咁唔同啦，的你又唔可以咁講。因為即係債務呢係一個國家必然會出現嘅嘢。一個國家冇可能冇債。冇可能嘅。你一個國家冇債嘅話呢，嗰，那個唔係國家嚟嘅。最主要就係你 handle 到，你 manage 到嘅啫。咁同埋呢啲地方債嘅嘢，即係講真啦，唯唯唯嘅啫。左手借右手，即係的你借俾阿 Jace 咁樣。话找唔到嘅，唔通你杀咗佢咩？系嘛，系嘛，就找唔到噶嘛，系咪？咁最多咪申请我破产，咁你又唔可以申请佢破产嘅，即系地方政府为例。 系 咁啊，虽然讲我唔还，咁咪自己搞掂佢咯。咁啊，自己唯唯唯左手右手搞掂佢，呢啲我又唔觉得好大嘅 issue 嚟嘅。最主要嗰个影响就系话对于银行嗰个贷款力嘅啫。咁如果你话原来个银行个依赖度系唔系咁高嘅。得50几%嘅啫，即係如果爆煲，即係銀行都唔係瀨曬嘢啦，仲有好多人有40几%， 即係個貸款員都會賠佢賴嘢啦，咁所以大家個心裏面應該會好過啲嘅。 嗯， 係應該 OK 嘅呢條數。 應該 好 OK 嘅，即係你信唔信啦？你唔信就唔使講噶啦，即係你唔信個數字就冇得講。 唔係市場嗰個角度就接受到嘅，即係20万亿，老實講。 係啊，即係出咗呢個數 ADR， 香港 ADR 都升嘅啫。 不過就即係我點解頭先咁講嘅原因係條數轉翻為美金嘅就話大啫，咁當然就係嗰個能力上即係。大家都知道阿爺絕對有能力還得起啦 ，OK？ 還得起。 佢如果佢咪好簡單啫嘛，其實我覺得佢講20万亿嘅原因，你大約真係接翻3万亿美金，佢外匯儲備即係嗰個國家儲備嗰度就 around 係呢個數啦。 真係一筆過咪還曬咯。 係咯。 咁同埋呢個債咧，唔係中國爭人啊嘛。 係個地方嘛。 自己爭自己嘛，咁你抹咗佢咪得咯？ 抹甩咗你咪拆，即刻拆咗。 係咯，你阿 J 四還到錢，算啦咁樣，你第時生性啦咁樣，咪搞掂咯個問題，係嘛？ 好簡單啫， 好簡單啫嘛，係嘛？咁如果我問阿的借錢，我又唔還俾阿的嘅，阿的催我唔漲噶嘛。 嗯 系啊，系嘛，所以我哋都可以问阿的借钱噶，阿的大把， 转头即刻问， 即刻问啦，真系张卡签佢写佢个名添嘛，啊咁啊，所以其实又唔系一个外债嘅问题嘅，你个外债可能你话，哇成个外汇储备拎出嚟还钱，好似赚赚埋嗰啲都系我嚟还，好似唔系好着数，咁就话啫，咁而家唔系啊嘛，咁嘻哈哈喂喂喂，咪过一关咯，系嘛，审计署亦都即系之前放咗咁多风出嚟话30万亿，又10几万亿，咁而家。攞到个中位数20万亿，咁大家接受到，咁咪粉笔字抹咗佢咯。 嗯， 咁、啊、粉笔字抹咗佢，咁啊银行应该输咗一口气嘅，睇下啲内银会唔会好翻啲咧？内银因为呢排都真系完全唔掂噶嘛。 嗯， 吓咁啊，所以 OK 嘅呢个消息，唔使太过担心。 咁啊，另外仲有网友起咗啲咩题俾你啊？ 回顾嘛， 回顾下啦，今年、 啊、回顾下今年啊嘛。嗱、嗯，咁我都谂紧我点回顾今年嘅、嗯。我唔系，仲有一个嘅。有系啲网友咧，好多要求啊，唔系要求，即系好多 问题 命令啊。 咁 就话咧喺个节目里边叫大家言论要冷静同埋中肯啲，啱嘅，冷静系冇问题嘅。 嗯， 中肯我哋成日都扮中肯噶啦，我真系唔知咩叫中肯嘅。O K， 咦，投诉信嚟噶？ 我唔系，因为即系试完，即系近排推咗只120咧，就有好多嘅。聲音嚇，咁、 嗯 啊、有啲人就話：哎呀，老千股就係咁樣。咁係唔係老千股咧？咁咩叫老千？咩叫唔老千咧？其實又冇咩定義嘅、 嗯 啊。香港有咁多間公司，上市公司或者唔上市公司，暫時又未揾到一間叫老千控股有限公司嘅。咁、 嗯、 啊，所以你話係咪咩叫做老千唔老千？其實就其實確實好難定義到嘅。 係 咁、啊、你話120以前係咪老千股？以前真係老千股嚟嘅。佢、 嗯、 以前就係叫南北行嚟嘅。吓咁啊！轉名轉咗好多次名，咁而家即係個股份咧就落咗落去，即係之前上兩集嘅節目開始講啦，喺華電集團嗰度啦。嚇咁啊！以前佢真係老千股嚟嘅，咁所以有啲人話：喂，小心啊，老千股啊，50合1啊，跟住就劈曬你價，殺曬你啊咁樣。即係我可以理解佢咁諗，因為可能即係以前就輸過喺佢手裏邊，咁啊有啲創傷經歷，咁啊所以有啲温馨提示，我可以理解嘅。嚇咁啊，所以中間就有啲人就話：喂，唔係嘛，唔會咁樣㗎，哔哩吧啦啦。嚇咁啊，你聽完就要信啊嘛。咁又唔可以咁講嘅，又唔可以盲目去附和，或者盲目去相信。有時候亦都係要自己去判斷下啦，可以咁講。嚇咁啊，所以我又冇話要 block 佢啊，或者要 ban 佢啊。其實我都唔知佢係邊個嚟嘅。嚇同埋佢寫一段嘢。好大段，我又冇乜点睇过，吓咁啊，即系一定会有人，即系喺呢啲咁嘅讨论区里边，一定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 嗯， 吓咁啊，只要即系我好简单，只要第一你唔系卖广告啦，啊啲广告烦噶嘛，你知噶啦，啊咁啊，有啲 Facebook 里面啲广告真系好易认噶，嗰啲 user 啲名， 系啊， 中文名三个字， 系啦， 何秋月咁样，一幅靓女相， 嗯。 一定係廣告嚟嘅， 係啦， 我就一定唔會 at 嘅，嚇、 嗯， 咁啊，依啲我廣告一定會 block 啦，一定會 ban 啦、 嗯。 另一樣嘢惡意中傷嘅一定會 ban 啦、 嗯， 嚇，咁啊 ，so far 而家都冇咩惡意中傷，咁、嗯、啊，只係話有人拎嘅股票出嚟，有人話喂唔係、啊、老千股嚟㗎，輸死你啊，咁樣我又唔覺得係好中傷嘅嘢，嚇、 嗯， 咁啊，所以我又冇乜興趣去 block 啦， 嚇、嗯， 咁啊，係啊，呢、這個 Kelvin 張嘅，記得全部題目都係 Kelvin 張，不如嚟做節目啦。 嗯、今日就咩啦 ？Kelvin 井啊 ，sorry。 Okay, 咁啊，头先都提过啦，即系你话回顾 ，OK， 当然啦， 年头嗰阵时就系因为个地方债问题困扰啦。你见到就系嗰四大银行都俾人揿住嚟砌嘅原因啦。咁一路其实都几担心嗰个事情啦。但系更加奇怪嘅就系、是、我谂喺年头嘅时候，亦都冇人会估计到就系个美股可以 keep 住成年都系咁强势啦。 今年最湿滞嘅 recommendation 就系叫人沽美股 啦。系啦，我谂今我谂冇冇手头上数据喺手啦，但系如果各位朋友系揸住啲基金系关于美国股票或者欧洲股票嗰啲嘅话咧，咁就应该 at least 都有 10% 嘅回报噶啦，纯粹喺个指数计上去上系啦。当然个别股票仲有好多，唔系个别嘅基金有好多奇离嘢嘅关系啦，咁可能影响到个表现啦。咁但系问上去就差唔多噶啦，反而仍然都系最差嘅落后，仍然都系揸翻大中华。OK， 冇办法，今年系。 唔系今年日本好犀利， 日本 好犀利， 曾经好犀利过，但系挫嗰轮落翻嚟啊嘛，即系个 ring， 即系你讲一个 V 字咯，日本就 去日本啲人都犀利， 咁冇计啦，个 yen 平咗落嚟嘛， 即系我都想短期之内再去多次，喂，真系抵喎，大佬而家105啊，今日 yen 104.几，去到10，辣到105，你105 yen， 你计美金啊，105 yen， 如果你再好多地方佢都有九五折啊。系咪？你后屘阿 Jace 教我银通卡啊？ 银乱， 九五折， 九五折嘅， 九五折。如果你计埋九五折，即系 yen 嘅计美金系110噶啦，爽啊。 但好似话仲有得跌噶嘛 yen？ 系啦，所以我又想唱翻啲唱定啲 yen 咧，又唔 系 好敢唱。 你听边个讲话好似仲有得跌啊？ 个个都咁讲啊，十个有九个话俾你听个 yen 会继续跌啦，因为好简单，佢成日都量，佢不能停止嘅量化宽松，一定要系咁印 yen 啊嘛。咁、所以你系咁增加 yen 嘅供应嘅话，好顺理成章，大家谂系会继续跌咯。吓、咁再加上就即系我旧年都讲啦，即系中啦，我谂到。即係 yen 會變成東南亞，即係亞洲區嘅最大嘅 money supplier，即係嗰啲對沖基金嗰啲錢嘅 supplier，即係你而家借 yen 真係平啊嘛，你借 yen 仲有得贏個貶值喎 ，yen 貶值喎，爽夾滑嘅喎，大佬。 話個好消息俾你聽啦，呢集係第38集，咁啊下個禮拜就第39集。咁可以休息兩個禮拜。 我係咩咁唔好。 咁去囉。咁行囉係咪先。 啱啱望交啱啱先去完。咁好多香港人嘅係而家去日本。真係多香港人嘅。你去我去咗 Osaka 啦，咁啊個三門市場唔係黑門。黑門市場哇好鬼多香港人。 基本上周圍都係香港人。 又唔可以讲话周围都香港人。你去黑门市场嗰啲地方呢，即係食嗰啲地方呢，就真係好多香港人。你碰口碰面都系广东话嘅。甚至有人认得我添嘅。咁影咗几幅相嘅同几个唔知咩人咁样。我认得我 咩。fans 啦。 佢又唔俾返我喎。佢又问我攞 email 喎。咁又唔 send 返俾我。 我諗佢 send 俾你都系问股票囉跟住。 係啦，咁我又唔好想去 send 俾你。咁好多，咁佢哋都異口同聲就話日本平嘅，即係你唔好計酒店機票啦，其實你唔係平咗好多 yen 價嘅，因為酒店機票會加返價俾你，你放心啦，除非你係日本人，但係呢日本嗰度賺港紙你係爽到爆啦，咁 當然 今年日本就真係好，即係股市就好暢順啦， 係啦，個連同個 yen 就係咁跌落嚟啦，係啦，正如頭先姚川都有講，就係話即係佢繼續不斷地量化寬鬆，希望就係將個消費帶返嚟個本土經濟。第二樣嘢就係降低個日本貨嘅出口價格，因為 喂唔得啊，日本貨唔得，好多 made in China。 勁 多， 基本上好多都係㗎喎。 咁我太太就買一對鞋。嗰啲嗰啲女仔好鍾意穿呢，佢唔係女仔啦，有好多女人鍾意穿嗰啲呢，即係啲 boot 唔 boot 呢，裏面有啲毛嗰啲咁樣嘅呢。 短 boot。 短 boot 裏面有炸毛嗰啲咁嘅嘢啦。咁穿咗喺日本嗰幾日穿咗幾日啦。跟住返嚟香港一個禮拜啦。个鞋底已经烂咗， 咁快？ 但好平喎，你计埋你围到港纸都系70几蚊港纸啫。 哦，咁呢啲冇办法，呢啲 系咯， 呢价钱系真系会易烂。 我想讲，希望推嗰啲可能系OK 贵少少啦，啲电视啦、家电产品啦，所有嘢啦。 你冇理由喺日本买 车 翻香港。 个问题佢， 你如果你系国内人咧，你知唔知大陆人最中意买咩？日本 唔知 电饭煲。 哦 哦， 日本啲电饭煲好贵， 好襟噶，好襟， 好襟又话 贵，价钱唔系问题， 系 啊，总之煮咗就好好食噶嘛，我哋话 系啊系啊， 我见到成扎大陆人啊，我好少见到大陆人嘅喺日本，喺、某喺梅田一个超级市啊，唔系百货公司，系一行一大行队嘅，全部日本人嚟排买电饭煲嘅。 嗯， 全部都系买同一款嘅电饭煲。 嗯， 啊，咁我谂系几个团，咁、个团个领队就话俾你听，嗰个电饭煲最好就个个去买个电饭煲嘅。 嗯， 啊，咁其他地方我就冇乜见到大陆人嘅。 嗯， 吓、真系冇乜见到大陆人。咁香港游客系相对比较多 多啲啦。 啊，咁但系个日本嘅经济，我问当地日本人咧，都觉得经济好咗啲啲嘅。 嗯， 系好咗啲。 会好噶，会好啲 嘅。消费系强咗嘅，呢样嘢系真嘅。但系当然比佢哋高峰期啊争好远啦。 唔好谂高峰期。你至少要翻去0056先，第一。 但系你要谂下，四月佢就会加消费税。 嗯， 日本四月会加消费税。 你加个 sales tax， 其实某程度上，我成日都话系日本最主要两样嘢啫。你佢坐低个 yen， 第一样嘢就系、OK， 佢要谷翻个消费，个消费除咗本土之外，系个游客过嚟嘅消费。OK， 系咯。咁你如果你加消费税，你咪两手准备，你要怼多啲 yen 一下咯， 110咯。 我都覺得會有機會110， 有機會110。 所以我依排諗緊唱多少少咯，又諗埋110先唱。 有機會110嘅。 但因為我去 自己覺得啊， 我去日本嗰陣時咧，我冇乜使我唱嗰啲 yen 嘅，我碌卡嘅。 嗯。 吓，因為我唔係好捨得使啲 yen。我啲 yen 100攞翻嚟噶嘛。 咁佢因為 嗰陣時102啊嘛。 安倍講過嘅 around 大約。大灣大約100-105係暫時一個位嚟，咁你當即我好冇記錯個消費税好似大約3% 到啦，咁你當計埋個消費税落個3% 到，其實就係10可能即係110到呢啲位咯。 即係會唔會係要懟冧個 yen？賠翻個消費税俾你就兩睇啦。 嗯，但個 trend 係。向即系上110嗰啲位嘅， 似系嘅。所以如果你话今年即系2014年你想爽下嘅，咁你唱啲 yen 都 OK 嘅。 嗯， 因为如果你唱 yen 就算输钱嘅，你咪拎啲 yen 去日本咯， 系啊， 发泄咗佢咯， 系买咁样， 揈晒佢， 买嘢几好， 买晒嗰啲咪烂鬼鞋掉咗落个条河度咯，系嘛？ 跟住食晒佢所有嘢系嘛？ 咪食晒佢啲咩蟹咯，有嗰啲蟹粥咪唔要啲粥就倒鬼晒咯。 啲河咧，啲鱼生咧。 咪周围吐痰出 咁 嗱下节而家未 到啊， 系喎， 咁啊讲多少少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嘅就系个港股啦，算唔算系淹闷啊？其实成年去计， 成年唔淹闷，如果全年计， 高 range 系下半年系12月就比较闷啲啫。 高 range 其实都唔系好大嘅， 但个股好炒啊嘛， 我个股 好炒，个别股好炒啊嘛，你年中又有啲科网股咧，有啲牛奶粉股咧，啊有啲咩 B B 股咧，咁嗰啲你捉得应都几过瘾嘅，系啲传统炒开嗰啲股，今年就冇乜运行，咪新兴嘅就多咗好多啦。 最冇乜运行嘅当然两只啦，一只就941啦，941真系。即曾经上过，系咪上过90嘅见过咁，但系 941真系好 high， 但俾人开心过之后，咁发觉望翻落嚟就又唔系好喐咁样成。 系啦，中移动真系好难炒嘅一只啊！大师都话中移动汇丰真系，你除咗长揸之外，你冇咩好搞嘅真系。 个 wing 算窄噶啦 ，around 唔够5000点啊，4800几今年买单 啊，大佬系啦，中移动呢啲咁啊，攞咗四支牌啫，仲收皮咗添。吓咁啊，85蚊咯，咁啊点啫？ 咁啊，另外一只喐唔系好喐，但都叫做好炒啲嘅就汇丰啦。汇丰啊，真 汇丰都唔得啦。诶，哇！原来今日中移动又挞翻落去80.5。 系啊， 真系阴功， 闷到， 即系闷到呕企。今日真系闷到呕企。 你最估唔到嘅就系一只咯，700咯，越买越有咯。系咯， 700真系饮恨啊！ 即系450，我都唔识睇啦，上到去。 唉，我系睇好噶，我系估系五嚿水噶，即系其实一早已经 估唔到， 不过唔敢买啫嘛。我260几嗰阵时买过噶，跟270几走鬼咗，阴公，真系阴公啊！今年年头嘅时候，啊咁啊不算啦，冇办法啦。 350-420几咯，我就走咗一转，系 咯。咁啊，呢啲真系唔入理财，唔入理袋啦。不过咁唔紧要。下次我哋再讲讲啦，我哋冇喺腾讯有另外一啲股啊嘛。 系咯、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